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夜梦初回，地转天旋，两眼难睁，忽翻肠绞肚，莲藕带泻，头沉向下，脚软飘空，耳里蝉嘶渐如牛吼，最后悬垂撞大钟，真要命。似这般滋味不易形容，明朝去找医生，服苯海拉明秤运宁，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，发生阻碍，失去平衡，此症称为美尼尔氏，不是寻常暑气征，稍可惜现药无特效，是且待公轰。这是启功做的一首词。沁园春，中东者美尼尔氏综合症。沁园春呢，是词牌名。中东者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启功先生啊，说我这首沁园春呢，不是按着啊古时候对词那个韵脚的要求去这么样写的，这个平仄关系呢和韵脚呢可能呢不是特别准确和考究，但是呢我合辙，合的什么辙呢？合的中东辙。我们搞曲艺的都知道，这个中国的语言的文字呢分13辙，哎，外跨2道小辙，一共这是15辙。13辙呢，就是俏佳人扭捏出房来，东西南北坐。俏就是窈窕者，佳呢就是发花者，人呢就是人臣者，扭游求，捏捏鞋，出呢姑苏，房呢江阳，来是怀来者，东是中东者，南呢就是延前者，啊，西呀、啊、就是一七者，北呢是灰堆者，坐呢是梭波者。用这么一句话呀，就是总结出来13辙。俏佳人扭捏出房来，东西南北坐。外跨2道小辙是小人臣儿、小言前儿。这个搞曲艺的都得懂这个。所以呢，写出来的曲词啊，才能够合辙押韵，朗朗上口，说唱起来呢，大伙才爱听。所以呢，启功先生对于这个曲艺呀，很熟悉，尤其对于旗人的这个说唱消遣，叫什么呢？叫单弦插曲儿这些个，他很熟悉，也很喜爱。对子弟书呢还有很深的研究。 那么这首词名字叫什么呢？叫美尼尔氏综合症，就是启功先生有这病，他得了这病之后呢，他把自己得病的这个状况，还有怎么瞧的病，吃的什么药，吃完之后什么效果，完全在这首词里边给介绍出来了。夜梦初回，睡着半截觉啊，就觉着地转天旋，两眼难睁，连眼都睁不开了。忽翻肠角度，莲藕带泻，头沉向下，脚软飘空。您看，这都是漫画性质的，用这几个字几句话把这个病态一下就都描述清楚了。底下这两句好，耳里蝉嘶渐如牛吼，耳鸣了，就跟那蝉叫唤一样，而且声越来越大，最后到了这种牛吼的这种状态。最后悬锤撞大钟，就撞墙啊，拿脑袋撞墙，到这份上，哎呀，真要命，似这般滋味不易形容，太难受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赶紧看大夫去吧，明朝去找医生，服苯海拉明称运宁，这可了不得。专门研究诗词的人说，这个启功呢，他这个用词啊，第一是胆大，第二呢是幽默，第三对这个词啊，他的格律太熟悉了，直接就能把西药的药名用到这儿，还这么贴切。就这句“服苯海拉明称运宁”，大夫说什么呢？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发生阻碍，失去平衡。您觉得头晕呢，是因为您有这病，这病叫什么？此症称为美尼尔氏，不是寻常暑气症，就您不是一般的中暑。那么这病怎么治呢？底下这句话可乐，恐怕启功也问了，跟他去的家人也问大夫，那您看吃什么药能好啊？稍可惜，现药无特效，就说治这病啊还没有特效药，怎么办呢？最后四个字，且待公昏等死。您说，当然了，他这个启功，他的这个人生态度很豁达很开朗，这也有点自己跟自己开玩笑的意思啊，没治，得了这病呢就回家等着，且待公昏，这昏字用得好，够一定级别的王侯啊死才叫昏呢，那皇上不叫驾崩吗？哎，这个要是王爷死了呢就叫昏。启功先生咱老说他不是皇室宗亲吗？他不是清朝贵胄吗？所以他自己用这么一个昏字。上回书呢咱们说到了，说的这个外祖家呢家世也很显赫了啊，他的这个外啊高祖是塞尚阿，塞尚阿的三儿子呢叫崇乙，五儿子呢就是他的姥爷的父亲。那么他这个三儿子崇乙的女儿又嫁给了同治了，你看崇乙本身是同治皇上点的状元，又变成了同治皇上的老丈人，他这女儿封号就叫做孝哲皇后。那么崇乙呢这回行了啊，又被封为了三等承恩公。您听听啊，他爸爸塞尚阿是清朝重臣，但因为犯了罪了，打仗失利了，被革职啊，一家子呢都倒霉了。那么这个到了他儿子这辈儿的有出息，不仅自己参加民卷考试中了状元，现在还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公爵。但是呢这个慈禧特别不喜欢这个孝哲皇后，尤其同治死了以后啊，这个慈禧呢就是迁怒于孝哲皇后，他认为啊是由于孝哲皇后没有伺候好同治， 所以同治才死的。所以他对这个孝昭皇后呢是百般挑剔，处处为难，那是蛮横一极了。他挤兑的这个孝昭皇后啊，实在的没有活路了，就想自杀。可是呢，又没找到一个很好的自杀的办法。这孝昭皇后呢，就把他这个父亲呢，崇乙啊，给叫去了。商量怎么办，问他爸爸，我怎么死？您说这一幕多悲惨呢 啊身为皇后了都没辙，让老太后挤兑的要死，还没主意，还得把亲爹找来，问自己的亲爹，爸爸您看我应该怎么死。那么他爸爸肯定得劝呢，说您别死。不是，崇乙啊不仅不劝，崇乙啊跪在这个帘子外头。那这是宫里的规矩啊，就是女儿做了皇后了，就是他亲爹来也得行这个君臣大礼，而且跪在这个帘子外头，他在帘子里头坐着。这地方这书啊不好说，您听了心里也难受。皇后的亲爹崇乙跪在这帘子外头，问他女儿这么一句话，说不吃行不行？你不问我怎么死呢？饿死，自己活生生把自己给饿死。所以他问他闺女，不吃行不行？孝哲皇后说行，就决定采取绝食自杀。哎呀，把父亲请来，父亲是束手无策，不能劝，不能给出别的主意，还得啊给自己的女儿想一个死的办法，而且要跪倒在封建礼教面前。这个场景啊，我这给您说，我都不敢想，太惨了。那么崇乙这女儿孝昭皇后绝食好几天，哎，慈禧不知道想起什么来，还看她一回，而且呢给她呀调了这么一勺什么呢，杏仁粥，哎，让她喝。好，这老太后给她还不敢不喝，所以呢孝昭皇后呢还喝了这么一勺杏仁粥，这样呢又多活了两天。但是最后呢还是自己把自己饿死了，那非常悲惨。可是史书上这清史稿上是怎么记载的呢？居然就这么写的，说出穆宗崩，孝昭皇后以身殉，崇乙不自安，故再隐疾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出穆宗崩，穆宗就指的清穆宗同治，崩的驾崩了，同治死了。他死了之后呢，孝昭皇后以身殉，以身相殉。哎，皇上死我也不活着了。那么他爸爸呢，就是崇乙啊，不自安，他觉得这样不合适了，故再隐疾。隐疾呢，疾病的疾，就是称病了。您看看清史稿就这么写，把这事情啊给美化了。启功说呀，这个皇后明明是被迫自杀的，非说是以身殉啊，这个殉情的意思，皇上死了我也不活着了。那么他要真是以身殉的，那就是大劫烈了，那么崇乙应该引以为荣啊，他又何必不自安的隐退呢？所以啊，启功先生在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说这叫什么，这叫瞪眼儿说瞎话。那么崇乙怎么样啊？啊，爸爸当初获大罪，革职查办了啊，发配了，自己呢靠着自己能力当状元，女儿呢嫁皇上，自己当国丈了，这不挺好吗？结果现在啊，女儿让太后给挤兑死了，她应该好过了吧？哪能啊，这崇乙呀 太惨了，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呢。到了这个光绪26年1900年啊，这个八国联军呢打破了北京城了。这个崇禧呢是护驾的这个臣子之一，就是跟着这个西太后啊，还有呢这个光绪皇上呢一直往这个西安跑。给这个西太后赶车的这个车把式啊，这个人您别瞧是普通的一个车夫，但是他可上正史，这人叫杨史。他给西太后赶车的时候呢，他不能像一般的那个车夫给一般人赶车那样，就是坐的那个车沿上，这叫跨车沿啊，那不行。好，太后在车里边坐着，你在外边坐着，这不等于跟太后平起平坐了吗？那么太后坐的车上呢，他不能跨车沿，他就得在底下呢跟着走，拉着这个牲口啊，小心翼翼的走，就这样一直拉着这车呢走到西安。后来呢回到这个北京以后呢，这个慈禧呢特意还赏给这个杨史一个四品顶戴，你看就一车夫来一个四品黄堂啊，这个官可就不小了。那么这个崇禧呢，他当时是自己坐车，结果呢走到这个保定的时候啊，出了北京啊，往西南方向走，咱说了这不得奔西安跑吗，走到这个保定的时候啊，这个车切轴了，那个大车车轴断了，他呢走不了了，他就住在这个保定府了。保定府您都知道，这有一个莲池书院呢，哎，他就在这儿了。这会儿呢北京啊来了一封信，这信呢就下到了保定的莲池书院。崇禧呢打开一瞧，这信呢一瞧是他儿子来的，他儿子给他写这个信呢是郑重其事，写的叫什么呢，叫叩辞延亲礼。叩辞啊就是磕头，哎，辞呢告别，延亲呢就是指着崇禧说的，儿子给爸爸写嘛，哎，说我给您磕头了，我要跟您辞别了。嗯，干嘛辞别呢，我不活着了，您呢在外边保着西太后走，我跟我妈在家呀自杀了。啊，自杀了，因为什么呀，这个崇禧这儿子呀叫宝初，嗯，他呢八国联军不是攻占北京城了吗，他和他母亲呢没能够带着全家护驾跟着西太后一块跑，就觉得自己呀这样的皇亲国戚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呢，叫做主辱臣死的古训，既然我们不能够保着西太后跟光绪皇上一块跑，那我们就不能活着了。您要知道当时崇禧呀他的这个在政治上倾向义和团，慈禧呢是利用义和团的，后来又把义和团给出卖了。所以呢八国联军打北京城实际是借着这个义和团的这个借口进来的。那么崇禧的妻子跟儿子呢就知道这回坏了，嗯，因为崇禧不是向着义和团吗，所以啊我们这回肯定要倒霉，他们娘俩就决定了带着全家呀自杀殉国。他们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叫朝阳洞，这是个地窖。这个朝阳洞具体在哪儿呢，启功说他还真没搞清楚，朝阳洞是不是在朝阳区啊，这个还不知道，咱们也别瞎说，反正是个地窖。当时呢崇禧的媳妇呢跟他儿子宝初呢就挖了两个地窖，哎，分男女，男的一个女的一个，就是一层一层啊躺到里边，下边呢 铺上褥子，在地窖里头铺上褥子，人躺好了之后呢，上面呢再盖上单子，然后让人啊层层啊埋上土，就等于呢是自我活埋，全都给闷死了。后来事后呢，得把这个地窖挖开啊，把尸首都重新起出来，干嘛好安葬啊。那么当时呢，挖这个地窖的人把这些尸首挖出来之后，就看到了这些人是因为窒息而死，他那个挣扎呀，那个狰狞的面貌啊，那个痛苦的样子十分的恐怖。您说这崇仪惨不惨？人呢保着西佛爷往西安跑，半道上接儿子这么一封信，就是宝初啊给爸爸写这封信，报告了自己跟妈的决定。崇仪接到这封信，知道自己一家子死得这么惨烈，那是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啊。加上自己这个车坏了，也赶不上西太后了，崇仪这老头子心一窄，我女儿也自杀了，我老伴跟儿子也自杀了，那他就剩一条路了，就剩下自杀了。所以就活生生在这个窗户帘上把自己给勒死了，上吊身亡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是崇仪这一支啊，就等于全部都死光了，死绝了。那么八国联军呢，攻北京的时候呢，也不单他一家，有大量的王公贵戚呢都自杀殉国了。后来这个事情平息之后呢，西太后回銮了，慈禧呢回北京了，就给这个崇仪啊很高的这个待遇了啊。那么以这个奉旨进京的名义呢，把他这个灵柩由这个保定呢就运回北京发丧。灵柩前头啊放着一只白公鸡，这有个名字，这叫领魂鸡。这个崇仪生前呀、跟翁同龢过往密切，启功先生的手里边留着几封呢崇仪给翁同龢写过的信，哎，这现在也是文物了。那么咱们说了，这个启功的老爷的父亲，他这个外高祖是老五，崇仪不是老三吗？他是老五，叫崇纲。这个崇纲啊，精通满文，做过这个驻藏的啊帮班大臣，他去过西藏，由这个西藏回来以后呢，就住在这个香耳胡同。那么崇纲的这个老爷叫克昌，他三老爷呢叫做克贤。这个克贤呢也是精通满文和蒙文，他呢后来担任过咸安宫的满文教习，这是克贤。这个启功的老爷叫克昌，咱们前文书交代过，克昌的这个二大爷，也就是崇仪跟崇纲的这个二哥，他不是住的这个西北吗？一家子都让阿古柏给杀了吗？那么他一家子都杀了，就是老五崇纲的这个儿子克昌就继承了他的这个爵位了。由于他呢算是阵亡的这个将官，所以呢这个克昌就封为了骑都尉跟云骑尉双重的职位。哎，克昌的这个媳妇儿死了之后啊，克昌在这个精神上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他就把他媳妇儿生前住的这个屋子呀锁着，哎，直到呢

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